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25集，狭路相逢。房子都炸平了，但是房子里的天尊和石金却早已躲在了安全的地方，安然无恙。天尊从树顶上飘了下来，连衣上脚都没沾到半点火星，倒是白玉堂接了一身的烟灰，头发上都是尘土。展昭站在他身边帮他拍衣服，顺便吹头发，看得周广等四人都莫名有些不好意思，仰着脸望天。展昭拍完了灰尘，就上手给白玉堂抹脸。白玉堂有一种错觉，展昭可能随时会突然蹭点口水然后给他洗脸，就跟猫似的。想到这里，五爷赶忙抓住展昭的手，一指旁边的水井。周广他们几个机灵，已经去打水来了。白玉堂抽出帕子来在水里打湿，展昭凑过去看白玉堂洗脸。不过白玉堂将湿润的帕子拿了起来，却没往自己脸上按。等展昭明白过来的时候，脸上已经湿乎乎凉冰冰的感觉，于是眨眨眼。白玉堂将被烟尘扑了个花脸，却完全没自觉的展昭拉过来仔细的给他擦脸。展昭蹲在水桶边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乖乖让白玉堂擦脸，擦到眼睛的时候还闭起一只眼晃了两下头，白玉堂嘴角微微的动了动。给展昭擦干净脸之后，白玉堂洗了洗帕子，自己接着擦把脸。周广他们几个都傻乎乎看着，总觉得画面有一点点过于美好。白玉堂擦好了脸，就见天尊的脸突然也凑到了眼前。 为师也要。 白玉堂盯着天尊看了一会儿，伸手把湿帕子拍他脸上了。天尊拽下帕子，眯着眼睛看白玉堂。 不消毒， 差点被你吓死还不消毒啊。 天尊，你怎么知道会爆炸？ 地下有嘶嘶的声音，应该是引线吧，轰天雷藏在地底。 展昭微微皱眉，心说今天幸好带了天尊来，除了他和阴侯那种级别，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察觉到，就算察觉到了，展昭和白玉堂逃走都很困难，更别说带着石金一起逃出来了。展昭走回那个坑边检查，大半的地面都被炸起来了，也不知道下边埋了多少轰天雷。 这不是一下子能完成的吗？老爷子，有人在你家的地下埋了那么多轰天雷，你都不知道的吗？ 怎么可能？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石金不过是个不会武功的老头子而已，对付他哪儿需要用这手？白玉堂轻轻地点了点头，他自然明白展昭的意思，引爆炸药的人显然目标不是石金那么简单，可刚才展昭和白玉堂都不在屋里。 难道对方的目标是我师父？ 白玉堂想到这里，无语地看天尊，天尊也正瞧他。 你又得罪什么人了？ 白玉堂有些无力，这一天到晚怎么尽是些想要天尊命的人，同样活100多岁，其他几个都没他那么能招惹是非，连阴侯的仇家都比他少，这二货年轻的时候究竟是得罪了多少人？天尊见白玉堂一脸嫌弃的表情，有些来气，伸手掐住白玉堂的腮帮子。 你个兔崽子。 玉堂这不是担心你吗？ 展昭赶忙去拦，将白玉堂藏到身后，顺便安抚天尊。天尊又斜了白玉堂一眼，小声嘟囔了一句， 你一点也不可爱。 白玉堂叹气，摸了摸脸。展昭十分在意地回头看了一眼白玉堂脸上两个红红的手指印子，于是展昭就抿着嘴不满地瞧着天尊。 这么好看一张脸，你也下得去手？掐坏了没有地方换啊。 你也是个兔崽子。 天尊一伸手掐住展昭另外半边腮帮子，掐完之后见两人两边腮帮子挺对称的，天尊似乎稍微消了点气，抱着胳膊伸手去拍了拍一旁那只满身泥巴的大黄狗。 这次铁定跟我没关系，用几个轰天雷就想炸死我，谁那么天真啊？ 展昭和白玉堂觉得也的确有道理，可能是过于紧张了。最麻烦的是两个黑衣人炸死了，线索也断了，房子炸平了，什么东西都没剩下。附近的村民也都听到了响动，跑出来看情况，纷纷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展昭神情比较严肃，石金的小院虽然是独门独户，但是这附近村落不少，在这里埋轰天雷结果可大可小，而且谁知道地下还有没有。展昭知道邹良手下有一队人马是专门寻找埋在地下的轰天雷的，不知道带来开封没有，于是就让周广他们赶回军营一趟，让邹良派人过来。白玉堂觉得此地不宜久留，就看向石金， 你跟我们回开封府吧，这里不安全。 石金犹豫了一下，回头看向几乎被夷为平地的小茅屋。展昭看了看乱糟糟的大坑， 东西可能都埋在下面了，我让人找出来之后给你送去开封府。 石金叹了口气，下意识的伸手摸了摸脖梗的位置， 我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是钓鱼在家时有些舍不得。 展昭伸手拍石金肩膀以示安慰，白玉堂则是注意到石金其实并不是在摸脖子，而是摸脖子上挂着的一串东西。老头也算一贫如洗，自然不会带着什么金银玉器，脖子上挂着的只是一个吊坠，一根细细的绳子拴着一颗木头雕刻的小船，工艺十分简单，看着也不值钱的样子。白玉堂指了指他带着的小船， 这个 这个是我爹用小核桃雕的，我从小就带着，也算是我爹妈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了。当年船难没死，后来恶虎岛又逃过一劫，这次有贵人相助没被炸死，多少也有点他的功劳吧。我爹这辈子都跑船，最喜欢船了，我小时候也喜欢，不过从恶虎岛逃回来之后，这大概就是我唯一靠近的船了吧。 石金回忆过去的同时，展昭和白玉堂有另一个共同的想法，也许石金的身份暴露就是因为这串挂坠，就好像石金记得当年的斋宿，没准斋宿也因为这串特殊的挂坠认出了当年的石金， 没准他们当年就发现少了一个人， 所以一直耿耿于怀了60年。 天晓得，还得仔细查。 众人随意收拾了一下，邹良就带着人来了。随邹良来的还有一个40多岁的副将，展昭和白玉堂都认识，他叫陈旭，对雷火弹、轰天雷之类的相当有研究。陈旭略检查了一下坑道，看众人， 轰天雷的量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威力很惊人。填埋的方式是放穿山甲挖地道，然后塞入轰天雷。引线并非是线，而是一种暗杀常用的灵火，知道位置后，只要朝着点火的点丢2枚打火石，就会燃烧爆炸。因为灵火也在土里，所以隐蔽性非常高，极度不易察觉。 穿山甲，这个能训练的呀？ 以前江湖人盗墓，有些墓穴铲不开，都通过穿山甲带炸药进去炸。这方法后来流入了军中，这些年来江湖上据说已经绝迹了，但是军中却是留了下来。我也是跟几个老兵学的。 你也有穿山甲吗？ 我那班人马总共养了10只，很宝贝的。 展昭摸着下巴，显然对穿山甲很感兴趣。 按照这附近的土质和这几天的雨水量推算，轰天雷大概是10天前到5天前这段时间被埋进去的。 陈旭说着，他的一个手下已经从土堆里挖出来了半截还没炸开的竹筒，交给了陈旭。展昭和白玉堂都凑过去看，陈旭看了看竹筒，微微皱眉。 这是军中人常用的制作轰天雷的手法。 是当兵的干的？ 应该说是以前当兵的，现在都不用这种老的手法了。 陈旭将东西都收了起来，准备带回军营仔细研究，留下一些衙役帮忙清理现场。展昭和白玉堂以及天尊带着石金一起和邹良同路回开封府。邹良神色有些匆忙，展昭就问他 怎么了。 邹良将码头的情况说了一下，展昭惊讶了， 嚯，这么不给赵普面子呀。 故意挑衅赵普，这个真挺新鲜。 不过目前最麻烦的还是那两艘船。 白玉堂突然扬起脸看了看时辰，轻轻一拍邹良的肩膀， 没事的，我二哥他们估计就到了。 韩儿也有办法。 只要是关于船的事情，韩小二都有办法的。 白玉堂还没开口，天尊凑上来说了一句，邹良不由得松了口气。 你们回开封府啊，我去找老鬼他们喝酒。 天尊觉得回去的早了，查案子没劲儿，于是就准备开溜，只是他还没来得及溜走，就被白玉堂一把抓住了。天尊回头瞧着抓住自己衣领子的白玉堂， 不准乱跑。 哎，你个不孝徒， 弄清楚是不是有人要杀你之前，你就给我待在开封府。 偏不。 天尊显然不肯配合，白玉堂挑眉瞪他， 不听不养你啊。 天尊倒抽了一口凉气，白玉堂又补了一句， 听话的话给你买那个汉代的笔洗。 嘿嘿嘿，当真啊？不是说找不到吗？ 我自然有门路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